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天气很凉爽。 目前来看还晴朗啊， 心情还不错 啊。说说有什么好事儿？ 没事儿啊，我就感觉你心情不错呀。 今天早饭怎么样？ 今天早饭一般般吧。 把你的油条先收起来。 对，就每天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早餐之后啊，就会有一个好的心情。 嗯 啊，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家里。在家里啊，我觉得在家里边大部分时间家长还是比较照顾自己的， 对 对吧。 嗯， 偶尔回去一趟，哎，早上起、啊、 偶尔回去一趟， 偶尔回去的时候啊，你弄点什么粥啊， 嗯， 哎，自己炸个油饼啊， 嗯， 偶尔自己还给你这个摊个煎饼啊，哎，蒸个包子。这个时间呢我估计不太会持续两天 啊、哦、 两天之后外边买个烧饼啊凑合打个豆浆啊， 那就不错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周以上的时候， 那个早点你自己解决吧，我没时间管你了。 还真是。 对， 嗯。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怀疑自己回的那个家到底是不是自己家，自己的那个妈也是不是自己那亲妈，对吧？ 哎，有时候是这样，尤其是好像还，小一些的时候，比如上大学那会儿，那会儿又加上自己也不太懂事儿， 对， 好像在家待上一段时间， 哎， 一箱就受不了， 有点多余自己。 对 吧？啊， 就打乱别人的生活节奏嘛。 哎，就感觉这家好像是自己啊，这是客人一样，人家不好意思轰你，但是吧，从那个字里行间都觉得你是有点这多余的啊。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自己这家里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啊。 这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比如是如何嫌弃你的？ 哎，就是到底是亲妈呀，还是亲妈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街头限共享。哎，我觉得现在一说限共享什么什么，大家就开始脑洞大开，不一定共享什么就出来了。没错，共享马扎出来了啊，扫码即用，暂无自费。这个北京呢朝阳区的双井地铁站附近啊，多个崭新的马扎整齐的摆放在便道上了啊，共享马扎就此诞生了。共享马扎呢是像共享单车一样，一样码放在这个街头。马扎呢平面上是有二维码，未见上锁。从使用说明上了解到，共享马扎呢无需注册，无需押金，无需解锁，扫码就可以使用，轻轻一展，随时可坐。 嗯， 好神奇，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物品我还能接受，前段时间说共享猫咪有点不能接受，而且最后应该也不会成功。我觉得 是怎么叫共享猫咪啊？ 就是 谁家想养猫的时候扫它一下，回自己家养会儿。 不是，好像是有一个软件，就是可以扫你多少多少公里的范围内有一只什么什么样的猫，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去，或者是谁， 啊、 就是你听上去不是很成熟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猫也不答应嘛。我们聊聊了聊，最后的结论就是猫也不会答应你。 对对对对对，猫。 嗯，所以我就说现在只要是物品我倒还能接受。 对对对对，一定它有它这个道理哈。 继续来看有关健身的事儿。 嗯， 这又是共享的。 哎， 共享健身舱亮相在了北京的街头。哎， 嗯， 这个运动舱和 mini KTV 有点类似的，是4平方米的场地，可以容纳1到2个人。那配置的动感单车还有椭圆机等等主题舱，那其中呢跑步机是占主要的。那自助门呢是自助门禁呢是按时付费的，每分钟是0.2元。那单次的运动呢是20到30分钟，那单个人的单次运动的话是消费在4到5元的。 嗯，这也是共享的开始健身了啊。怎么了？ 我就想起他如果跟那个mini 的那个 KTV 有点类似的话 啊， 你在里面跑步，外面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围观？ 哎，大部分我觉得还好，就是你看到那个mini 的这个 KTV 啊，这好像是还有点私密性。 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吧。 我没照过大头贴。 真的？ 真没有，没进去过。 没拍过大头贴？ 没有，从来没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女朋友吧。 哦，也是。 那时候还小吗？ 啊，而且又是男的，你不可能。 对，其实已经不小了，其实是已经不小了。大头贴高中了已经。真的，真没照过，你不用看我。 正常这种事儿一般女孩子 啊，对，我一瞧上面什么小桃心啊、小花纹啊、小碎花，你说我 你不是没进去过吗？ 不是，照出照片见过呀，照照是不是能调整说什么小碎花、小花纹，这个什么？ 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只能选择相框，后来好像能自己往上点点什么东西，那个年代我就错过了。 我说实话，真的连进都没进去，只是知道哎，这是一个照大头贴的一个机器。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呀？ 我怕里边出来什么魔鬼什么的。继续往下关注，同样是共享，共享宝马横空出世了。沈阳出现了1500辆共享宝马，押金呢只需999元，每公里1.5元，每天200元封顶，这比打这桑塔纳可便宜多了啊！车内的汽油呢全是由运营商买单，那而且呢，沈阳1400多家停车场的用户也可以免费的任意停放，扫码即可打开车门启动开走。这个世界真疯狂， 真的， 宝马开始共享了， 是啊。 啊， 也是个好消息吧？ 对， 嗯， 对对对对。 嗯，来看看青岛的这家大酒店，22年只卖散装啤酒。 嗯， 那么来看看市北区的嫩香路与丹东路的交界处呢，有一家其貌不扬却开了22年至今门庭若市的小酒馆。那老板呢是姓严，是家中排行的老五，因此呢被这亲切的叫做五哥大酒店。那五哥大酒店里面是没有菜单的，只卖桶装的散啤。那么酒馆里呢会有一些系着一些小玩意儿的菠萝杯， 嗯， 是这里酒友们的专属酒杯，用的最久的一支已经是18-9年了。 嗯，这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大酒店啊，22年了。再来看看安徽啊，安徽呢这个一个学院哈，1000多名大学生暑期留校啊，起早贪黑备战考研，路灯下背书啊，其中呢也是不乏准备二战的这个考生啊，就是考第二次的啊。此前的这个该校的考研的这个学生们呢，也是凌晨5点排队占自习室的盛况，更多次的也是被当地的媒体所报道了啊。努力的人终不会被辜负，加油吧，孩子们！ 嗯，还是真的很值得敬佩的哈。 嗯、 暑期留校，而且是在路灯下背书。 哎， 嗯嗯、再来看看，哎，来看看一个培训机构的算是一个扯谎的一件事儿吧。 嗯， 那全国120多个教学点啊，培训学员超过20000名。那培训的课程呢是包括超感心象力，那蒙着眼睛也能够识别物体的颜色，还有脑屏成像，对任何的文章篇目过目不忘，还有超感创作力，1小时写20首诗。那受训过的孩子呢也会演示这个蒙眼变色，比如但是呢他是试8次会错7次。 嗯， 哎，这是一个叫脑立方的培训班，大家不要上当。 嗯，对，没错。其实为什么就要跟大家说这些呢？看之前咱们说这条啊，人家、 嗯、 哎，路灯下背书，对吧？人家这个一直在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回到学校备战考研，再看看这个，其实就有点想走捷径的意思了， 是、 啊、对吧？觉得我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训练之后，你听这事儿其实就不太真，蒙着眼睛变物体的颜色，这脑屏成像，这说起来反正是吧， 嗯， 哎，不太像那么回事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要成功的话，或者是想达到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的话，还是需要自己的努力啊， 是 啊，哎，靠决心和志向。咱来看看这位91岁的老奶奶获学士学位。俗话说了，活到老学到老嘛。泰国的一位91岁的老奶奶，经过10年多的这个拼搏呀，终获学士学位。老奶奶学的是人类生态学，她说了，说这个专业啊，可以是教会自己如何去度过美好快乐的人生。老奶奶也说到了，说这个是决心和志向，让她能够走得这么远。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嗯， 看看90多岁老奶奶，人家获得了学士学位。 对，最近 啊， 感觉老奶奶们都逆袭一样， 哎， 又发明 APP 的 健身 的， 对 对 对， 还有获得学士学位的。 对，其实我特别希望看到老奶奶，你就有时候真的挺激励我们的。你看人家老奶奶，甭管80多90多了，对吧？ 嗯， 该健身健身，该学习学习，该发明发明。 是。 再反过来看看咱们，除了会低头看手机之外，还会干什么了？ 所以我毕生志向就是做个老奶奶。 不是，你怎么这思路？你应该学人家老奶奶这种意识才对啊！这人家是不是毅力？ 我就是 哎，别说你还会别的，边吃饭边低头看手机。 不是，我是说我可以用毕生的毅力，在我成为一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做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儿。 哎，那估计你做不成，人都八十多岁才做成的，你不是想做一老奶奶吗？ 啊， 等八十多岁再说吧。 对，就是啊。 先休息，先休息。 是啊，先休息，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 嗯 一起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挡住我了 sorry 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对你说 挡住你了你不能晃一下脑袋 那是你挡住我不是他哎呀气死人了啊这个再说一遍啊这刚才是牛奶咖啡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啊哎呀好尴尬就是感觉哎呦自己特别深沉刚才是来自一首牛奶咖啡的突然间你的鼠标就晃过去把各位挡住 哦不是我的头挡 对对对对啊今天一起说的话题啊回忆自己回的是那个假家遇到的是个假妈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亲妈吗就是有时候其实家长确实是这样你说疼爱不疼爱自己孩子特别疼特别溺爱但是吧时间一长啊你得允许人家稍微有点反感你的这意思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对你的那种奚落嘲笑讽刺都是爱你的表现 这么看你这个家里边关系不是很和谐呀、啊、 怎么会呢 我听你这感觉形容的特别生动 我就每天就被奚落的特别开心啊 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到底在家里边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都是怎么被嫌弃的看看这个有趣他说了我妈说了学没上及格还把眼睛搞近视了多玩点手机 多玩点手机就好了 啊 一般家长好像都爱这么说 对 眼睛不要啦 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来看这位叫追风少年的朋友 啊 你说父母的时间永远是个谜每天早上对你大吼11点啦你一看手机才9点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肯定这样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但是我跟你们是相反的我跟你们是相反的 就是因为你太调皮了你妈都不想让你起床一直 再睡会儿吧但是刚7点半一睁眼11点不是我是怎么相反我是基本上啊我时间没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8点要出门然后其实正常啊你男士7点半起就没问题妈我明天6点半起啊然后会叫你半小时到7点我才睡半小时我就起了就每次我妈所以为什么我去周末回家就是都特烦我就是因为每次回去你说人周末想睡个懒觉吧老有事儿明天7点半叫我啊然后其实8点起也行然后就是你本来就人家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叫你呢 我自己起不来呀 什么呀你就是想享受那种被叫起床的那种感觉 你甭管那个反正就是哎你早上起你这之后他得叫你半小时然后后来他就长记性了就提前就是之后半错后半小时他多睡半小时再叫、 哎、那一般他都怎么叫你起床 基本一敲门一开门你还不知道 儿子起床啦 没有就快起吧晚了迟到了饭做好 大哈哈 哎呦瞧你跟这儿过的也 小不点儿 对多大的小不点儿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3岁的娃他说了我在家啊这个刷碗扫地拖地啊到了晚上这往沙发上一躺玩会手机我妈立刻就说了一句哼就知道玩手机不知道干点活就不能看你闲着 对现在的孩子因为就有手机可玩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可玩的时候就说的就太多了 啊 把你杂志收起来又听歌又听什么歌呀 对 什么什么的都有哈 别看电视了把电视收起来 别照镜子啦 对 长成这样还照镜子 哎你说到底他们就是看咱们干什么都不顺眼还是就是他们特别爱咱们看什么看咱做什么都觉得不好配不上咱们真的就能配不上你电视配不上你 不爱睡觉的黎咩咩说 啊 吃饭了结果去厨房一看居然还没有煮饭 真的那吃什么饭啊 这就纯粹遭到那个什么了 对对这是诚心的还有这个中二病他说了我妈说我先说妈我肚子疼我妈说让你天天玩手机出事了吧 就只要是玩、 哎、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而且不是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他只要不想让你干什么的时候啊跟你所有的不舒服啊跟你所有的不适应啊都有关 对 啊我说帮你玩手机你天天卧在那玩手机能不能肚子疼吗 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眼睛疼还疼、哎、还头疼什么的 对 饭都吃的多了 啊你要吃的少了你看你现在不吃饭就知道玩手机 对 哎呀厉害啊 就是叫 Kevin 浩的朋友说全部的人都在等你啊哎赶紧下楼一看我是最早的就知道你平时慢 哎 就是因为你平时习惯不好，所以老提前叫一下楼吗？对吧？小鱼儿也说了，这么大人了，连个饭都不会做，你以后到婆家怎么办？哎，但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多现在孩子还真不会做饭，而且家里边我遇到很多人啊，就是说跟我们平时聊天，就是说自己家里边不让家人不让自己做饭，就好像是自己吃了苦，不让你吃苦。基本上现在好多女孩家里边父亲母亲不行，不许做饭啊，不能学做饭。年轻人，我说是年轻人 啊， 你啊什么呀？我帮你解释了，年轻人不是你们这儿，你不用那个疑惑。 那我也不会做饭怎么办？ 年轻。 哎，我觉得我 你这种还算会，就他们那种是连锅碗都不碰。 哦， 啊，就连碰都不让碰，不许碰啊，不放呢。 那我特别相信，因为我现在想想，我不会让我以后孩子学做饭，除非他特别感兴趣。 为什么？你不就是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技能吗？ 我觉得好危险啊！ 来看下一条，来看下。 不是， 做饭有什么危险的呀？ 不是，你是要在厨房里会发生很多事情的，切到手，被油点。 我跟你说，就其实有的时候啊，就现在工具其实已经能代替这些了。 那你做饭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你为的吃又不是为的做。 哦， 这就是切片有切片的那个工具，切丝有切丝的工具，切大块你怎么能切到手呢？ 啊，也是， 本来就是嘛。而且你最次，现在有那福刀那工具啊，一小手把往那一放，就看着特吓人。那个，然后你没见过吗？ 我好像看过， 而且还是手型。 啊， 一手型，然后跟 那个不可能好用， 其实不好用，但是我觉得就是切大块嘛。我觉得就做饭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偷懒吧，就是大概你比如说切片的，你就拿那个该削的东西削，切块的不是切丝的，你该擦，然后就切剩下就切大块切条的，我觉得不会切到。 你把你说的像厨师一样分类分的这么好，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会几道基本的， 嗯， 就是像西红柿炒蛋这种又有营养又快， 嗯， 又简单的， 嗯， 就是别让自己饿肚子就 行。其实后来你发现大部分菜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素菜就是家常就那么几种炒法， 是， 对吧？肉菜只要你会炖一个，其他都基本差不多。 其实你知道，当做饭是一种你的兴趣的时候， 啊， 它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但当有一天变成你的压力之后，它就真的变成你的压力。 哎， 它很， 对， 就是劳心劳力。 对， 你还要分析说，哎，这周吃了什么，昨天吃了什么，今天就不要吃什么了。再去问全家人的意见，大家想吃点什么呀？ 嗯， 一般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说随便。 嗯， 但这个随便里面有200多条要求啊，对不对？ 就200多条你们家 你们家1000多条吧 不是，我是这种性格，就是说你比如说要一起吃饭， 嗯， 你如果说随便，那就什么省事做什么，就别挑，要不然你做。 嗯 啊，如果说你觉得哎呀，就咱们就你挑出就吃什么的话，我也还做以前那个什么省事就怎么来。 哦，你现在偶尔也做饭呗？ 经常啊。 哦， 就自己这颠仨炒俩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哇， 嘿，这哎，咔咔颠，炒糖炒栗子，那边炒点瓜子，这边炒点花生，颠仨炒俩。 开辟了第二职业了，这是。 对，再来怎么说到做饭了哈？再来看其他朋友啊。 来看这位叫袁岩的朋友说，父母的这个有关年龄的事儿也是谜。 嗯， 就我16岁的时候，他们就说20好几的人了，就不能把屋子收拾收拾。 哎， 20好几的人了。 对， 你到以后30好几。 20好几的人了。 20多的人了。 对，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怀疑自己的家啊，回去是个假家，遇到是个假妈，就是说这个回家之后经常遭嫌弃。我想不是就我们俩人，也不是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人， 嗯， 应该是一部分人的一个现状哈。 是， 好吧。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怀疑自己回的那个不是自己的家，遇到的也不是自己的妈啊，回家之后遭到的那种歧视 嫌弃 嫌弃嫌弃嫌弃嫌弃啊， 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 对，就是说说自己在家受的什么苦了，跟我们好好说说，我们帮你解决这问题。 我们把你的不开心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我们帮你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呢？以后不回那个家，互相回，你回他的家，他回他的家， 然后偷偷被赶出来，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那家才是真的自己的家，对吧？多幸 福。对，你说你们家整天那么多 啊， 做菜都那么讲究，你还不想回去？ 就是太气人了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在家里边受到气啊，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世界上最短的航线啊！你猜一下这最短航线多？ 最短的航线？ 对。 你这是要跟我演吗？这个答案就摆在我面前。我猜最短的航线十 分钟。不对， 十分钟。 不对，猜错了。我告诉你吧，世界上最短的航线只需要57秒啊！ 哇，好短 的 航线、啊， 还来不及喝一杯水。哎，这个苏格兰呢，奥克尼群岛呢有两个小岛相距2.7公里。却开辟出了一条航线，这也是世界上最短的航线。官方的时间呢是2分钟，在风力条件允许的这个条件之下呢，是只需要57秒。航班单价30块美元啊，不提供午餐，也没有电影可看，飞机甚至都不用这个收起轮子，因为真的没有时间收起，多可爱。 嗯 啊， 感觉好像哎在说一个童话故事一样。 体力好的游着就过去了，2.7公里吗？对吧？游着就过去了， 真的 没风没浪的时候自己游过去了就。 哦，也是， 对吧？ 两个 岛， 因为没有办法开车，也就只能 就船，船或飞机嘛。 嗯， 先船太慢，就必须飞过去。 一分钟的时间， 哎， 到了。 嗯， 来看这位成都的男子啊，是名打毛线30年了。离职之后呢就街头摆摊了。那近日呢，成都的新都市58岁的杨先生低头用左手打着毛线，神情非常的专注。据了解呢，他曾经是银行职员，离职之后呢将打毛线作为副业了。他说呢，小时候一边看着别人打毛线一边学，如今已经打了30-40年了，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好。 嗯，怎么，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惯性思维，就是打毛线的一般都是阿姨，对吧？一些阿姨们在那儿一直打，一直打。 因为可能他们工作不忙啊， 哎， 一边聊天的时候，一边还可以给自己家里的人 织织毛衣， 对， 织 织 毛 衣，对， 围脖、 帽子 那钩。 我觉得可能是，其实有的人也许他内心中一直有，比如做设计师啊、服装之类的那种。但是他自己没发现， 内心中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台缝纫机。 然后他就终于有时间嘛，实现一下自己的爱好。 哎、对、咱们继续来看看一个卫生问题啊。哎呀，10天不洗床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5.5斤汗水中您就躺在了啊。这个床上用品卫生需重视，这个床单多久需要洗一次呢？然后这个枕芯购买之后是不是能一劳永逸呢？还有床上用品使用太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生活细节呢，可能就是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也正是这种不重视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隐患。来看看长期使用后的床单啊，这个床上用品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床上用品呢，其实就是大家都能想到，这是与我们这个肌肤啊亲密接触的一个东西。了解床上用品的之后呢，这个状态啊，就能明白为什么要及时的去清理与更换床上用品了。普通人呢，每年在床上这流汗啊，就是大约是200斤左右。如果10天不更换床单，就会有5.5斤汗水留在上面。这样你想潮湿，这个温暖的环境也是这个细菌滋生的温床，而滋生的这细菌呢又会对皮肤造成伤害。更需要注意的是呢，这床单上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呢还会伴随着呼吸进入您的身体，对肺部健康也产生不利影响。不仅如此，床单上呢还会残留人体代谢皮屑、油脂啊、唾液啊等等啊，这些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害。 那除了床单之外呢，其实这个枕芯儿也是要及时的去清洗和更换的。 哎， 那有些人呢觉得只有贴身的床上用品才需要频繁的清洗和更换，而不直接接触皮肤的枕芯儿呢是不用清洗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使用了一年半以上的枕头中呢会含有4种到17种的真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真菌和皮屑也会越来越多，那么长时间不更换枕芯的话，里面会藏着大量的螨虫细菌，那人与其接触之后呢会感觉皮肤发痒，另外呢人在睡眠中流出的像汗呀、口水呀、以及头上的灰尘、皮屑等会渗入到枕芯里面，这也是会导致尘螨还有细菌的滋生，进而引发过敏性的疾病。那么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普通家庭呢每1周到2周就需要清洗一次枕套和枕巾，那每3个月要清洗一次枕芯，并且呢是在使用2年之后及时的去更换枕芯。 这些还真是没想到。 我是通常只会晒一下枕芯，我还真没洗过。 就像家里边那种荞麦皮的枕芯怎么洗啊？拿水洗吗？ 我觉得荞麦皮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吧，因为它本身好像说它就有药用吧。 不知道啊， 不会长小虫虫吧？你把它晒一下。 20多年 晒麦子， 20多年了都。哎呀， 哎，我真的又想起你的凉席。 怎么了？ 我又想起就是那年我们帮你搬家呀。 这样就能看出我是一爱干净的人了。 能啊， 我怕这个床单不干净，我铺上凉席了。 对对对， 对不对？ 闪闪发光，自带光环， 弹出来了。必须，你想那么多汗，哎，还真是。以后你说人玩文玩的，把文玩做成一凉席儿，对不对？一躺， 还特别均匀。 对，盘出来多好。 哎，我是经常听说，就是以前，就是大学男生寝室里有人把凉席或者床单睡出了人形。 啊，我不也能那睡出人形吗？ 你那我觉得不是人形，就特别均匀。 那可能是我在这边上面老这个盘着，老得动着了。 那故意的让它均匀一些。 对对对对，嗯， 成色不错。 对，大学其实寝室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不仅仅是凉席儿 啊， 袜子能立着啊等等，这些都是啊。 敬礼。 不，咱先把这个床上用品这事说完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不重视这些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简单来说吧，其实就是说有真菌感染，还有像长痘痘啊，或者是增加像什么湿疹啊、溃疡啊、螨虫疾病等这些风险。所以其实大家说这么多还是需要您及时的来清理一下您的床上用品。 是的。 好。 继续来看吧，亲爱的左撇子们，节日快乐。哎，来看看左撇子其实是更富有创意的， 哎， 而且数学通常会比较好。还有呢，左撇子是更有艺术细胞的，你像贝多芬啊、莫扎特啊、达芬奇啊，都是左撇子。而且左撇子呢是更善于对抗性运动的，有很多冠军啊，像王楠啊、丁宁啊，都是这样的。还有左撇子擅长同时应付多种刺激，更会玩游戏。哎，还有呢，就是世界上有10%的人都是左撇子。 昨天是一个国际左撇子日，对吧？所以说，哎呀， 是有自己的节日了呢。 哎， 哎， 这个很有很多优势啊。 嗯， 祝你节日快乐，有没有给自己左手吃个蛋糕什么的啊？ 用左手吃蛋糕啊？ 对，再来看看那个19岁的这个小伙子，3次入水救起了3名男孩，竟然在河北的一个这个水闸附近啊。是这个发现了啊，3名那男孩呢溺水，其中呢2个男孩的头已经快被水淹没了。情急之下呢，他也迅速的跳入三米深的水当中啊去救人。救完之后呢，这个精疲力尽的坚持，再次入水将3个孩子也救出来了。他说：“下次遇到我还会义无反顾的就去这么做，真好，值得学习啊。” 是，还有就是孩子们，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们啊。再来看穿拖鞋开车，这种操作是千万不要有的。那近日呢，杭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的事故，罪魁祸首呢竟然是司机穿着的拖鞋。在刹车的时候呢，驾驶员是多以脚跟为轴，而拖鞋呢是没有后跟的支撑的，容易滑落。紧急情况之下，人的本能反应应该是先穿上鞋再踩刹车。那短短几秒的延后就可能会造成事故。 所以提示大家这个千万不要穿拖鞋开车啊。而且我记得在上这个法培课的时候就提示过大家， 是 一定要穿带跟儿的鞋，不是那个高跟儿，是带后边这个后跟儿的，不叫后跟儿，这叫什么？ 防滑的鞋吧。 啊，对，反正对，就开车要舒服一些哈。 嗯。 再来看一不能做的，这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只是这位大妈呀， 不知道怎么想的哈。这个在武汉的地铁三号线的车厢内呢，一位大妈坐在座椅旁边包蒜啊，这蒜皮那散落一地，车上乘客也是对其劝阻，他也竟喃喃自语的说道了，在家太忙没有时间。一小伙拿出塑料袋准备把这蒜皮收走，大妈只好说我来吧啊。这位大妈呢，哎，也是公共场合请注意自己的文明这个行为哈。 来看南极100年前的水果蛋糕竟然还能吃。那近日呢，研究人员在南极东部的一座小屋内呢，发现了一块保存完好的100年前的蛋糕。那这个尽管呢，这个锡盒的包装已经有破损了，但是蛋糕本身看起来和闻起来几乎都是可以食用的。 哎， 预计呢，这块蛋糕是1910至1913年间英国探险家赴南极探险的时候带过去的。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怀疑自己回的那个家呀，不是自己家，遇到的妈也不是自己妈，是一假妈哈。为什么在家就会遭这么多嫌弃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 YGTP986。 情分落了就成， 人生 这是一首现场版的凉凉， 凉凉，特凉快，听完就特舒心，特别凉快， 是吗？ 这是是吗？ 我觉得这歌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原声啊，跟在现场听是两回事儿， 哎， 是吧？ 感觉不一样， 就像有的时候想家跟到了家是两回事儿， 对，就是。这现场呢不是你不这听原声哪能听出感觉，现场能听到跑调里那事儿呢， 对 对 对, 对 吧， 你 不回家 特别美， 哎，你想象在家里边，哎，你说天天这个吹吹着空调吃着凉西瓜，往沙发一躺，到家之后你发现西瓜早上你家里人吃完了，是这感觉啊。今天来聊话题就是说自己在家啊受欺负受气啊，有这么夸张，不是被欺负，其实 没有，就一起来吐吐槽吧。 对，说说家里边 如何被嫌弃的， 啊，就是在被家里边人怎么受欺负的啊。 祖父阿姨说， 嗯， 我什么时候吼你了啊？我什么时候吼你了 啊？我什么时候吼过你 啊？ 你给我说 说 说 说， 你说一次啊。还有这个像 DF 他说了，你一回家之后满地头发就怎么也剪不完，你都走了我还能老看见头地上有你头发呢。 这个我真是从小听到大， 是吗？ 嗯， 就你 一直到现在 也受嫌弃， 现在就肯定去，因为我也不会走了，我没有地方可走 啊。那你们怎么掉毛掉那么严重啊？ 什么 脱发那么严重啊？ 我没有脱发呀。 那怎么会那满地头发呀？ 因为头发长啊，你像你掉头发也看不到啊。 哦，哎还真是， 是吧？ 还真是掉头发 然后就会你看看，哎，我妈永远是这样 啊！ 你看看这个直的头发，一定是你的啊！我是卷发，怎么可能会是我？就会这样，像柯南一样。你看看， 到处都是。 每次洗完头发，能不能就在这里吹头发，不要到处乱走？哎，每次都在。 那你干嘛后来还每次都乱走？ 我没有乱走。 哦。 就有的时候你长头发，你在走的过程、行进的过程中，它有 飘逸飘起来，这个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它有可能它就会太顺滑，知道吗？ 哦， 哎， 真好，真好，真羡慕。 太顺滑还掉了。 对对，就那么一根顺滑的还掉了啊！来看看那个其他的朋友哈。金玲他说了，每早六点，我妈都会嘱咐我几句，等我起的时候，分不清哪句是梦里，还是哪句是今早说的。 还真是， 真是。有时候经常，比如说我不用早起的时候，我妈会进去之后告诉我，就是在家的时候。厨房里有什么早餐啊，什么什么早餐啊，有粥啊，有什么什么那什么放哪儿了呀， 自己在做梦呢， 然后醒来之后没 记 住 啊， 中午回来，哎，那个什么什么的没吃，不知道有啊，早上起给你收拾你答应的好好的呀，啊，就这样， 半梦半醒之间。 对，但这不属于被嫌弃了吧。 啊，这绝对属于被爱护。 看看 啊，来看康阿基米德说， 嗯， 我妈妈就是啊，你睡，你继续睡啊！我不吵你。然后进来把窗户全部打开，窗帘全部打开，我仿佛睡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通风又低温。 对对对， 嗯， 是这样，是这样。 你睡 啊！早上起来通风啊，把门什么都开开， 这样你睡得好。 对， 嗯， 而且还有这金玲又说了，说对我妈睡觉我就特安静，我一睡觉。我妈又拖地又刷碗又洗衣服的， 哎，真的。 对，就反正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好像睡觉时间跟家里边差不多。 哎呀，我跟你讲，我上前两天还跟我妈聊这个问题 啊， 就是她年轻的时候 啊， 嗯，她是一个特别 勤快 的 人，嗯， 她就有点烦别人一直睡懒觉， 嗯， 就觉得睡懒觉有点浪费时间的意思， 嗯， 然后就是上学那会儿，就一到周末你就想多睡一会儿， 哎， 然后我每周最烦听到的就是，你知道那门吸的声音吗？就是你啪一下打开门，咚，吸住了， 嗯， 就门吸的声音，然后几乎就是，只要一睡懒觉，一定咚，然后我就忽然间被惊醒， 这是诚心的吗？ 诚心的呀，然后就冷着脸，特生气，又睡懒觉，就觉得特别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在跟他聊，他说啊。我 有 吗？ 有 吗？我有没有啊？ 不可能，我一直那么温柔，怎么会这样对你呢？ 然后我说真的有，然后他其实自己也特承认，就说，哎，你看，年轻的时候怎么老觉得你傻傻的呢？你睡就睡呗。 对对对对对。 就为什么呀？就所以，其实他有的时候这样，你反而会觉得，哎，他年轻的时候骂骂我也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确实，有时候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嗯 啊， 现在还继续每天骂我两句，挺好。 对， 有一颗年轻的心， 养成习惯了。 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就是这个，你看还是同样说头发的啊，LW 他说说回家以后啊，地上头发都是你的啊，厕所没冲怎么不冲，电视打开也不关啊，就是说只要我一回去，这些错全是我的 啊，是啊，来看这位朋友也是说说智齿疼，智齿啊， 嗯， 上来就已经缺乏运动了你。不然怎么会智齿疼？ 哇、 哦！让你天天看 手机，看 手机，缺乏运动了吧？ 对，让你不看书啊、 嗯！ 哎，这个到你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你，他说了，在他们眼里，我的年龄是个谜。为什么呢？可能就是说孩，就是家长都认为孩子就是永远是孩子吧，多大的时候都是个孩子。 啊、老觉得你十几岁哈？ 对对对、 嗯， 老是小嘛。 还有冬天的时候，嗯。就说了你冬天啊，这位朋友就说冬天只要是不会裹成像粽子一样，在他们眼里就是裸奔。 嗯， 穿太少了 啊，对，你得多穿点。 对 啊，不是，他们一般不是这么说的。 嗯 啊，一般的家长都会这么说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年轻没事儿，等你像我这个岁数的时候，病都来找你了，尤其是你的腿 啊，对腿， 尤其是腿。不穿秋裤，不穿秋裤啊！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穿秋裤， 嗯、 等到你岁数大的时候，腿疼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了。你 对我这个腿当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冻坏的之类的， 多有意思！ 嗯，很有意思。 苦瓜与香菜说了，我妈说了啊，家里哪哪都是你头发，我就心想我不会秃顶了吧？哪哪都是我的头发， 掉的太多了。 嗯 嗯， 对，真好。其实，哎，你就说有时候在家的时候啊，真在家里边被唠叨了。是吧？ 嗯， 心里边挺不高兴，挺不乐意的。一共就回来这么几天，你还天天叨叨他，叨叨叨。但是站在一旁观者角度看人家叨叨，其实自己觉得还挺幸福的， 哎， 对吧？ 挺有意思的。 当我听到你妈妈跟你说的，哎，这个年轻人怎么怎么样，说其实心里还是暖暖的， 嗯， 对吧？ 嗯嗯， 也可能骂的不是自己吧， 就是因为他骂了我，所以你暖暖的嘛。他帮你骂了我。 不是不是，主要其实还是就有时候要放平心态， 是 真的看到自己。就是这么幸福那一刻，就你把它当成一种幸福的时候，挺开心的， 是， 对吧？ 嗯， 好吧，赶紧的回家跟自己妈妈啊，再让她挨几句骂吧。 是啊， 就别回别人家了，还是自己 惹惹他。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沉重，心痛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 北京时间九点整。